期待你回应我。若今生牵你的手，又哪怕岁月悠悠，只盼那清风依旧，与你长相守。散不去全身温柔，这秋风吹去离愁，只感叹浮世若梦，无人在身后。抬头看梨花翩翩，是谁在独自承受，怎奈何蓦然回首，你皱起眉头。前世与你错过太多事，怎？